勾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来到了七点钟，马上给你今天的勾炫笑笑笑。 第四场，我说你笑，勾炫笑笑笑。 我要哭哭了，因为这个礼拜呢，我的拍档盈盈小姐她人就在日本东京，和她的家人正在旅游啊，所以这整个礼拜呢 ，Broccoli 都会独自来跟你一起聊天啊，四点到八点，再加上因为前几天呢去了 Lady Gaga 的演唱会，真的是喊到喉咙没声音了，但是我会很快恢复的，好不好？那今天来跟大家玩的这个冷笑话呢，我觉得也蛮特别的，是跟好人和坏人有关的啊。请问啊，好人和坏人谁会先下车呢？啊，你没有听错，就真的是先下车。听听看 Andy， 你来猜一下这个冷笑话该怎么解答吧。 我觉得好人最会下车先呢，因为如果好人怕坏人的话，好人肯定就是最会下车先哦。坏人的话就一直要好像推好人这样子下。 哦，明白了，就感觉如果你先下车的话可能就会遇到危险，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在看那种灾难电影啊，或者是那种丧尸电影，你好不容易爬上了一辆车要逃生的时候呢，车里面的坏人要赶快把你推下去，因为他不要你占用他的空间，所以好人通常都是先掉的。以这个逻辑好像真的有可能哦，大家马上来猜一猜好不好。但呢可以跟你说， Broccoli 呢绝对不是这样的坏人，我肯定是好人的，因为要来介绍你去看这部非常可爱非常厉害的电影，那就大家期待已久的 How to Train Your Dragon。 这部电影的动画版电影呢，其实已经是好评连连了，那现在来一个真人版的电影，我相信大家会更加喜欢，而且是高度还原了男主还有所有动画版里面的桥段哦。那如果你是 How to Train Your Dragon 的粉丝，就一定要去支持啦。来到 GoTrain 短外参加游戏，我们会送你两张免费的电影首映礼邀请券哦，希望你可以得到啦。详情都会浏览 GoTrain 短外，这部电影呢也会在6月10号全马上映哦，收集 GoTrain Beyond Trend， GoTrai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Seventeen 的 Love Money Fame。 第四场，我说你笑，GoTrain笑笑笑， GoTrain笑笑笑。今天我们就来笑的呢，就是这个冷笑话，好人和坏人你觉得谁会先下车呢？啊哈，就是这么的简单。刚刚 Andy 呢，我们的听众就觉得应该是好人先下车吧，可能是他知道车里面有坏人了，他为了避免跟他有事情发生，所以他先选择下车。再来听听看我们的暴躁小汉，我们的女生，我们的女听众朋友，你觉得是哪一个呢？ 好人跟坏人谁先下车，我会选择好人，因为好人一生平安，能够顺利的做到重 啊。好人，你讲好人先下车，这样好人一生平安，他不是应该要留在车上吗？诶，听听看嘎用你觉得是不是好人呢？ 好人坏人谁先下车啊？应该是坏人吧，因为坏人是已经坏了嘛，所以要快快下车了。 嘿，真的是这样子吗？那其实比较多人选择的是好人。现在给你公布正解了，这个冷笑话其实也蛮废的，正确的答案就是坏人。为什么坏人会下车呢？其实是因为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好人好人好人做到底，好事做到底。也就是说今天这个好人他要坐在车上嘛，坐到底，坐到最终站，所以坏人先下车。不过像那位听众说的了，最好就是好人可以一生平安啦。好，回来跟你分享第二则冷笑话啦，手机过去 Beyond Trend。勾炫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TNT 时代少年团的《你要快乐》。 第四场，我说你笑，勾炫笑笑笑， 勾炫笑笑笑。先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二则冷笑话呢，它是跟打架有关的。哎呦 ，OK， 今天有一个人物呢，一个叫小红，另外一个叫小蓝，他们如果打架的话呢，你觉得谁会赢？小红跟小蓝，听听看 ，Andy， 你觉得这个冷笑话该怎么破呢？ 打架的话呢，我是觉得小红哦，因为红嘛，肯定就是红的意思，肯定就是win 啊，然后胜利这样子咯。蓝的话就会比较弱啊，然后比较会那种输这样子吧。所以我觉得小红 最会赢的， 真的是这样子来分吗？小红跟小蓝。不过这边真的有一位朋友呢，叫做 Jensen 真的蛮支持 Andy 的说法。他说他是从打王者那边学来的，因为有在打王者的朋友都知道要去打野嘛。那打野有分成是打蓝或者打红，那打红的话通常是射手会去做的，就比较快可以增进他的输出在前期的时候。所以像 Jensen 就也是觉得是小红，你认同他们两位的答案吗？回来给你一个正解哈。但是呢，也跟你分享 Astro 本周 Highlight 呢，这个呢不是打架，这个是音乐交流的竞技节目啦，歌手2025，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期待的，像是单依纯啊、盖周延啊、白举纲啊、陈楚生等歌手都会以突破姿态的方式呢来展示他们最新最厉害的耀眼的光芒啊。每逢星期五晚上7:45呢，你可以透过 Astro 频道308来收看歌手2025、哦、是跟中国同步直播的首曲歌选 Beyond Trend。 你知道 我不知道， 你懂不懂 我不懂。 喂，听我在勾炫笑笑笑分享很冷很冷的冷笑话给你嘞。 勾炫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陈桓的21克。 第四场我说你笑勾炫笑笑笑， 勾炫笑笑笑。今天我们来笑的呢就是这个冷笑话了。他说小红跟小蓝打架的话呢谁会赢，没有错，就是那个红色跟蓝色。来听听看该用你觉得是哪一个呢？ 打架谁会赢，应该是没有，不应该没有人会赢吧。 嘿，刚刚 Andy 觉得是小红会赢，现在觉得没有人会赢啊，不就不对了，肯定有一方是肯定赢的。再来听听看暴躁小孩，你觉得这个答案该怎么解才对呢？我们来听听，你觉得哪一个？ 我觉得小蓝会先赢，因为红的发紫，紫的发光，光速更快。 哎、欸，这个还蛮厉害的。我再听一次，跟大家说一下，红的发紫。 我觉得小蓝会先赢，因为红的发紫。紫的发光，光速更快。 红到发紫，紫到发光，光速更快。嘿，这个还蛮厉害一下的哦。但是你有没有答对呢？就靠你今天的福分了。OK， 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小红跟小蓝打架谁会赢呢？正确的答案就是小蓝会赢。为什么小蓝会赢呢？因为小红输。因为小红书嘛，我们使用的那个 SHS 小红书，小红输了，那小蓝自然就赢喽。OK， 希望你有学会这个冷笑话哈。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Bam Bam 的 Melting，Bam Bam 的演唱会和 Idol 的演唱会，大家要去支持喽。6月14号晚上8点呢，在 Stadium Merdeka 震撼的开唱啊 ，tickettoyou.com.ny 就可以买到演唱会的入门票啦。同时呢，也呼吁你赶快来到勾选的 IG 来看看这个反应非常热烈的贴文呐、啊，那就是12星座里面呢，谁是最难成功脱单的，来猜一猜第一名好不好、啊、第一名呢，我觉得我们勾炫 MC 没有这个星座啊，但我跟他蛮好的，那就是天蝎座啊。天蝎座的朋友不要吓到，这边说的第一名最难成功脱单也未必是一个坏事，可能代表你是一个黄金单身，他对你的要求很高呢，对不对？反而第二名的话竟然就是 Broccoli 本身，双子座。第三名呢就是我的拍档盈盈，狮子座。而第四名处女座，第五名天秤，第六名是双鱼，第七名是金牛座。而最容易脱单也就排名最后的前三名又是谁呢？里面有水象星座、土象星座还有风象星座。嘿，大家赶快去勾选的 IG 来看看这个贴文吧。近期呢 Broccoli 其实也发现一个蛮特别的事情吧，好像每次来到了5、6月哦，都是那种情侣的分手潮。诶，我近期呢才有一个小学到现在很要好的朋友，他们真的是我看着他们在中学在一起到现在，然后到中间有几度分开，都已经快10年的一个情侣了，在上两个礼拜呢正式的 say goodbye， 就是真的分道扬镳，觉得不能再待下去了。然后我远在美国的朋友呢，也是有2-3对 couple 跟我很好的，也是纷纷哦都在这两个礼拜到大分手，然后都在情伤当中。所以我问我是不是5、6月都是分手潮，但不管怎样，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对那个选择，然后寻找那个你所爱和爱你的那个人，好不好？最难成功脱单的星座到底还有谁？赶快去到勾炫的 IG 看你看吧。手机勾炫 Beyond Trend。